逝的手段各个心头， 但 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Bye.

把火烧了整个沙漠，太阳点了我也最多的我，他也能把我的把爱情给我，找不到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，我在高喊着你在轻声喝，淡水的沙漠你想你给我微笑，一直滋润我心窝。

沉醉，爱如潮水，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见的男人却是你的妩媚。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。是放纵的智慧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跟那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这样让我心碎。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。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

隐隐作痛。是谁说过不再回头，还是让你将我淹没？

然才为分手后悔， 听我时间学会计算，脸上有泪不会信我你看见，爱一个人容易醉，只怪不起海面，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，想一个人容易累，累到伤心才发现，坚持着永远到底对不对，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，也能够是一种喜悦，不要再尝试探我的世界，会不会被改变，让我很难不伤悲，爱一个人容易醉，醉得不怕起海面，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，想一个人容易累，累得伤心才发现， 这笑容多危险，是全场 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改不能给？情有多长？能抵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？是穿肠毒药。这泪有多妩媚？只有你知道啊。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啊！ 这一世我不要，这种欢爱红颜一笑，这一句果然轮回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。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 就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。